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是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 接下来是新闻提要。 万亩梨花白胜雪，玉骨冰肌沁皮香。春天到了，咱们大兴的万亩梨花即将盛放，等待前来观赏的游客。那么今年咱大兴的梨花节都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带您一起去领略一下。 虹膜辨识是一种利用人体眼球内虹膜特征来验证身份的技术。在好莱坞大片中，通过扫描眼睛视网膜开启保密房间或保险箱的炫酷场景让人记忆犹新。在智能手机行业，已经有大量的公司引入了虹膜识别，其中包括三星和多家国内手机厂商。 以文化旅游助力三农发展是当代农业发展的新模式。近日，杭各庄镇以文化旅游相结合的形式新推出的戏说梨香首演在西瓜博物馆举行。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听，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 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万亩梨花白胜雪，玉骨冰肌沁皮香。春天到了，咱大兴的万亩梨花即将盛放，等待前来观赏的游客。那么今年咱大兴的梨花节都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呢？清明是一年中最富生机和活力的时节，每年这个时候，大兴的万亩梨园都会迎来络绎不绝的踏青赏花人。而今年因为天气原因，梨花开得比较早，四月初就可以绽放了。据了解，今年的梨花节从四月一号开始到十六号结束。本届梨花节作为大兴区春季旅游启动式，以花开盛世最美大兴为主题，推出了踏青赏花游、果蔬采摘游、观光体验游等系列春季旅游活动。每逢梨花盛开的季节，人们最爱在花荫下赏花欢聚，雅称喜庄。四月初，万亩梨园里的梨树上将挂满白色的花蕊，犹如白雪飘飘，浓浓的梨花香，盛情邀请广大游客到梨花村赏花踏青。 本台消息，虹膜识别是一种利用人体眼球内虹膜特征来验证身份的技术。在好莱坞大片中，通过扫描眼睛视网膜开启保密房间或者保险箱的炫酷场景让人记忆犹新。在智能手机行业，已经有大量的公司引入了虹膜识别，其中包括三星和多家国内手机厂商。虹膜识别技术是人体生物识别技术的一种，人眼睛的外观图由巩膜、虹膜、瞳孔三部分构成。巩膜即眼球外边的白色部分，眼睛中心为瞳孔部分，虹膜是位于黑色瞳孔和白色巩膜之间的圆环状部分，包含有很多相互交错的斑点、细丝、冠状、条纹、隐窝等细节特征，是人体中最独特的结构之一。虹膜的形成由遗传基因决定， 人体基因表达决定了虹膜的形态、生理、颜色和总的外观。婴儿出生18个月之后，虹膜定型终生不变，除非极少见的反常状况，眼睛的创伤才可能造成虹膜外观上的改变。正常人的虹膜形貌可以保持数十年不变。 1987年，一位英国眼科专家和美国眼科专家首次提出，人眼虹膜是人类生物体上外部可见的唯一性最高的生物特征，多样性可以覆盖全球人口。相比其他器官，虹膜作为活体器官的另一个独特性在于，它一方面是外部可见的，同时又属于内部组织，位于角膜后面。人的眼球后面的神经肌肉有几万个肌肉组织，很难模仿。目前的医疗水平几乎无法修改虹膜，也无法更换眼球。在具体操作上，虹膜识别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精度更高，且几乎不能被复制。虹膜的高度独特性、稳定性及不可更改的特点，是虹膜可用作身份鉴别的物质基础。虹膜识别就是通过对比虹膜图像特征之间的相似性来确定人们的身份。虹膜识别的过程一般来说包含如下四个步骤。第一步，获取虹膜图像，使用特定的摄像器材对人的整个眼部进行拍摄，并将拍摄到的图像传输给虹膜识别系统的图像预处理软件。第二步，图像预处理，对获取到的虹膜图像进行处理，使其满足提取虹膜特征的需求。第三步，特征提取，采用特定的算法从虹膜图像中提取出虹膜识别所需的特征点，并对其进行编码。第四步，特征匹配，将提取到的特征编码与数据库中的虹膜图像特征编码逐一匹配，判断是否为相同虹膜，从而达到身份识别的目的。 本台消息，近日以文化旅游助力三农发展，是当代农业发展的新模式。近日，盘各庄镇以文化旅游相结合的形式新推出的戏说漓乡首演在西瓜博物馆举行，为进一步挖掘盘各庄镇域内民族文化内涵，通过文化旅游相结合的方式让文旅助推三农发展，盘各庄镇党委举办了南海子文化活动季最美瓜乡人活力盘各庄之文旅艺术作品戏说漓乡首演活动。首演现场，演员们用他们精彩的表演展现了梨花村发展旅游的变化，从一开始村民们的犹豫、新政策下的冲突迭起，到最终享受到旅游发展带来的农民致富的成果。戏说漓乡将旅游带动发展这一理念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出来，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据了解，参与此次首演的演出人员均由文化组织员、大学生、村官及当地的百姓组成。今后戏说漓乡还会在梨花村旅游旺季进行巡演，推动全镇文旅结合，提升梨花村旅游竞争力。本台消息，曾经弃如敝履的野菜，而今却又成了市民餐桌上的香饽饽。3月29号，记者走访我区兴城团结巷菜市场团河新发农副产品市场，发现与大众菜相比，野菜价位居高不下，甚至不按斤按两卖。新鲜香椿芽、苦菜均4块钱一两，蒲公英2.5块一两，最便宜的荠菜也要8块钱左右一斤。即便如此，野菜仍然是很抢手，居民购买大多需要预定。3月29号上午10点多，兴城团结巷菜市场蔬菜区香椿芽、蒲公英、苦菜、荠菜、马齿苋等野菜被商户摆到了摊位最显眼的位置。香椿芽和苦菜4块钱一两，蒲公英便宜一些，2.5块一两。这两款野菜口感都不错。商户刘春云边介绍边提醒道，开春以来野菜卖得可快了，一般11点多就清仓，喜欢吃的话可得快点下手，要不然就只能预定明天再来拿货。 家住新郑西里的高先生就是一位预订户，由于长期购买且购买量大，高先生已经与市场的两位商户交上了朋友，一旦有货了便会打电话通知他，省得扑空。而关于食用野菜，高先生也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经验。 苦菜、蒲公英都是去火的良药，洗净用水一焯，蘸酱就能吃。高先生还告诉记者，买苦菜、蒲公英这类野菜最好找当地的商户，他们能回收到当地农民挖的，货源相对来说靠谱。果不其然，当日不到12点，市场的野菜就已经售罄。刘春云告诉记者，每年时令一到，就会有居民主动询问野菜何时上线，因此他一般都会叫家里的亲戚帮忙挖，有时也会收购附近农民挖的野菜，以备不时之需。野菜受季节限制，产量有限，又是纯天然、绿色、无染的食品，自然很受欢迎。首座豫园老北京的经典菜老板刘长勇表示，与其他绿叶蔬菜相比，越来越多的食客偏爱原汁原味的野菜。居民宋女士便是其中之一，她告诉记者，荠菜饺子、荠菜卷都是她的绝活，每次做家人都是撑到极限才住口。今天买来的野菜，她打算换个花样做，一部分用来熬皮蛋瘦肉粥，剩下的蘸酱吃，一菜两吃，美味又去火。 从事酒店采购工作王先生坦言，近年来野菜系列的菜品颇受食客欢迎，尤其是春秋时节，目前很多酒店都推出了野菜宴，冷盘类、油炸类、蛋炒类、腌制类、汤羹类等五花八门，目前已有50多个品种，以姜汁荠菜、炸河香、山鸡扒鹿角、蛋炒雅葱等最为著名。王先生还表示，与其他菜品相比，以野菜为原料的菜品价格偏高，有时高过肉类，最大的原因就是野菜价钱高。王先生还以3月29号的菜价为例做了对比，当日菜价猪肉8.5元每斤，羊肉23.43元每斤，牛肉25.85元每斤，而市场上的野菜、香椿芽、苦菜均40元每斤，是猪肉价格的近5倍，牛羊肉价格的1倍多。相关资料显示，大兴较为常见的野菜有苦菜、蒲公英、马齿苋、荠菜等，野菜均有一定的营养和药用价值，蒲公英味微苦寒性，清热解毒、消肿利尿，马齿苋可以做降压保护心脏，荠菜所含的荠菜酸是有效的止血成分，食后可凉血止血，明目健脾。 尽管野菜的营养药用价值可贵，但广安门医院内医科、脾胃科副主任医师郑丽表示，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宜食用野菜，因为野菜性味寒凉，肝火旺者是食疗的首选，但脾胃虚弱者不宜食用，正常体质的人也不适合多吃，以免引起腹胀、腹泻等。建议贪鲜者搭配韭菜、羊肉等味温热的食材一起食用，以免损伤脾胃。对紫外线过敏的人也应慎食野菜，因为野菜在人体内可以分解出一种光敏性物质，体内的光敏性物质达到一定浓度时，经阳光照射，很容易导致光敏性物质代谢障碍，诱发植物日光性皮炎，轻者会在面部、颈部及四肢外侧等部位出现红斑、丘疹、瘙痒等症状，重者可出现水泡、皮肤溃疡。野菜虽美味，安全合适最重要。郑丽强调，路边的野菜最好不要随便挖，一是因为尘土附着太多，并且长期吸收汽车排放的尾气，对营养成分有一定的破坏。另外，园林绿化会定期给路边绿化带喷洒农药，而身在其中的野菜，农药残留难免超标。有些常见的野菜是绝对不能食用的，例如曼陀罗、老公蝇、苍耳、野芹菜、老鹳草等。曼陀罗全草都是毒，误食可以导致昏迷甚至呼吸衰竭而亡。野芹菜虽叶像芹菜叶，但全颗都有毒，花的毒性最大，吃后会产生恶心、呕吐、手脚发凉、四肢麻痹等症状，严重的可造成死亡。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记者靳时萌报道。 这是谁弄的稻草人啊？ 我们弄的，怎么 着？啊，这是什么样的稻草才能做成这么大的稻草人啊？ 这就是咱们的稻草绳，然后再把它绑扎捆上之后的，就是咱普通稻草。 近日，记者来到绿星农场时，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制作稻草人儿。这些稻草人儿可不是大家以往脑海中那些插在田间地头里吓唬鸟雀的简易小人儿，他们个个活灵活现，有可爱的白雪公主率领七个小矮人儿，还有身高五米的熊大，更有古香古色的中国龙。据了解，4月1号至5月8号，位于盘各庄镇的绿星农场将要举办大兴区第一届稻草人文化节。绿星农场负责人赵和山向记者介绍。 那您为什么想起弄一个稻草人文化节来了呢？ 我们绿星农场本身就位于这个盘各庄镇，盘各庄镇呢是一个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这样一个大镇嘛，我们也一直想探索寻找和这个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结合点比较紧密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当然它要和我们绿星农场的定位要高度吻合，因为我们绿星农场是一个亲子农场，既要符合这个镇域的这个旅游资源的需求，又要和我们的绿星农场的这个目标结合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和很多人沟通，包括去很多园区学习，包括我们很多这个政府的领导对我们呢进行去请了专家去了解，最终我们发现这个稻草人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点。 不错在哪儿？是一个亲子乐园，小朋友的教育基地是吧？通过这个节能让小朋友们收获一些什么，学到一些什么呢？ 我们认为这个稻草人最早起源于农民伯伯，然后就是驱赶这个鸟雀这样的一个作用。随着这个时代的这个演变呀，我认为可能这些鸟雀也能感觉到这个稻草人可能也是对他们也是一个摆设吧。他们之间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动物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和谐。我们觉得呢，就是稻草人的这种形象呢，和既传承了农耕文化的这种元素，同时呢又能够和现代的这个文化进行有机的结合。 嗯， 我们包括我们用稻草人搭建的这个动漫，对吧？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从我们这个稻草人文化节找到自己的童年故事和人物。 您刚才说每个孩子都能够找到自己童年喜欢的动漫人物了，您是怎么挑选的？都有什么样的代表的卡通的形象呢？ 我们是分为四大系列。 嗯， 比如说有民俗系列、动漫系列、十二生肖和传统文化。比如说一动漫嘛，就我们这地方搭建的就有熊大、熊二、光头强，那还有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还有那个蓝精灵啊、机器猫啊，这些都是孩子们比较喜欢乐见的一些人物形象的。 别的呢？民间的？ 民间呢我们也有啊，比如说我们搭建了一些这个草船借箭，然后还有丰收了，庆祝农民丰收的一些景象，包括还有花轿，对，我们搭建的这些， 就是让孩子们看到这个稻草人，还能对他们唤醒一些历史的常识和一些民间故事。 对对对，还有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 对，包括这个牛啊、猪啊、羊啊，这些我们全都有。 那现在为止做了多少个稻草人呢？ 我们大概做了有100多个吧。 100多个了。 对对对。 就是分布在咱们这个厂区。 对，分布在这个厂区。我们一进大门是搭建的是一个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这样的一个城堡。然后我们在我们的主展区主要是来呈现我们刚才说的这四大系列。 您这个团队是在什么地方请的？您打造这100多个稻草人用了多长时间了？ 4个月吧。我们从去年的11月份我们就开始下定决心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的团队这个还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我们绿星农场呢坐落在盘各庄的富上村，我们是和富上村的村民 一起携手策划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发现高手原来在民间，这个我们的这村民可能还是隐藏了很多这个农耕文化的这种智慧，本身也有这种动手的这种能力吧。最早其实我们只是想做了一个十二生肖，随着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和热衷，我们逐渐到今天形成了这么样的一个四套体系，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团队还是非常伟大的。 其实也是带动了周围村民的就业，给他们找点事儿做。 对对对对，原本我们是计划现在有成型的稻草人，我们可以直接购买，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自己去做的话，一是解决了他们的这个就业，第二呢，我们也希望把这个盘龙庄的这个农村的这个民间的这个艺人啊，能够给挖掘出来，推向这样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展出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展出多长时间呢？ 我们的时间呢是4月1号到5月8号期间，但是作为我们农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我们可能会长期永久性的在我们农场进行展出。今年因为是第一届嘛，首届稻草人文化节，所以在明年我们也希望会有更多的元素融入到我们这个活动中来，每年就延续下去。 那您这个稻草人，我看就那么大啊，而且还是100多个，怎么储存它们呢？ 我们专门为这个稻草人文化节搭建了一个2000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展区。对，这个展区我们是按照一个我们农场的这样的一个展馆的形式来搭建的。对，没有问题，可以完好无缺的在这地方进行保留， 就一直在这儿。 对， 过了这个节他们依然在这儿， 依然在这里。 这个稻草人文化节之后，也就是说5月8号展出之后，您这个绿星农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活动规划吗？ 其实我们绿星农场最本身的定位就是亲子农场嘛，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个活动啊，会随着这个季节的不同啊，会推出不同系列的这种活动，但是稻草人会作为我们农场的一个核心元素，持续保留下去。我们的活动策划的方式呢，主要是以24节气为根本。对，每一个节气我们都会策划一个不同主题的这个活动。对，所以我们也觉得这样的一个农场这样的一种活动策划也是非常有意义，也会对别的这个园区将来要打造活动的话，也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借鉴方式。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农场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是也是得到了我们这个镇政府、农委、教委和旅游委的大力支持。因为有这几方的支持呢，我们现在从商业模式上来讲嘛，我们是主要打造农业加，就是农业加旅游、农业加教育、农业加文化，这可能也是将来成为京郊农业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模式吧。我们也希望能够和更多的这些园区一起去探索，一起去沟通交流学习，能够为京郊农业的这个发展，就是这个农业加的方向做更大的一些探索。 本台记者报道，说起大兴区安定镇，您肯定不陌生，因为那里的桑葚可是远近闻名。每当桑葚果子成熟的季节，孩子们都会爬到树上去摘桑葚来吃。但说起富硒桑葚，您知道吗？听说那种桑葚不用爬树就能够到，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那接下来，本台记者就带您去前安定村看看。走进温室大棚，空气中弥漫着清香甘甜的味道。只见紫红的富硒桑葚挂满枝头，让人垂涎欲滴，用手指轻轻一碰便可掉落掌间。而且桑葚树都不太高，枝叶繁茂，在里面您便可以大展身手。前安定村党支部书记马建阳介绍说， 这个跟农院他们亲自培育的苗儿就适合咱在大棚矮化的，因为搞民族旅游搞适合采摘，就不像咱们陆地那个它一长就特别高。就我小时候我想他这你得爬上去再摘桑葚，现在呢矮化的伸手就得，吃着又方便。咱这桑葚那绝对是你吃完了我让你回来还得来。 2015年，安定镇前安定村利用村里流转的土地集体搞起了民俗旅游。为了打开乡村旅游市场，进一步开发民俗旅游资源，村里与中国农科院果蔬研究所合作，建设起了富硒果蔬温室基地。 你看我们这蔬菜水培都是做富硒，桑葚也做富硒的，就是肥水一体化，真正的绿色无公害的。他那个农科院果蔬所在我们这儿种的这个富硒的葡萄之后，今年我们就是使他那技术就做的这桑葚。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合作社发展的富硒桑葚大棚现如今都已经进入了采摘季。 前安定村党支部书记马建阳介绍说， 那个我们今年第一年做这个，2015年做的棚，2016年我刚开始种，这2017年咱就熟了。安定不是以桑葚为主吗？打造咱这桑葚小镇，春节前我们就开始让它升温，升温以后它就提前了这样的3月吧，一直到跟这个正常桑葚接上。现在做了2棚，这棚完了1个月，完了那棚就接茬就熟了，确实口感特别好。 鲜美的桑葚更是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这也让前安定村成了采摘有礼的新宠。在桑葚树前，来自丰台的王女士正将长约5厘米的黑桑葚放进嘴里，边吃边告诉记者：“ 您是今天过来采摘的吗？”“ 嗯，对的。”“ 怎么知道这块的呀？”“ 嗯，就是我们在以前嘛，然后就在这边采摘过这个富硒葡萄，就是最近听说这边推出了一个富硒桑葚，然后呢就带着孩子一起来这边采摘。”“ 您觉得这个跟咱们普通的桑葚的口感有什么区别吗？”“ 嗯，它这个吧，就感觉，口感呢比较甜，可能没有打过什么农药吧，就感觉，有它的那个本来的那种口感。” 既然富硒桑葚味道这么甜美，那记者也忍不住想问了，什么是富硒？中国农科院果蔬研究所李亮也给记者做了解答。 硒是一种微量元素，就是人体必不可少的一种微量元素，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说防癌抗癌，提高免疫力，抗氧化。在植物里边呢，我们种植果树蔬菜之类的，添加这种生物硒，可以提高这个植物的抗结性，可以提高叶片的光合作用，增加这个植物的生命力，让这个果的口感和蔬菜的口感还原它本真的味道，更香甜。 李亮还告诉记者，通过改进传统技术，让桑树的硒成分提高，其营养价值也是普通含硒产品的几倍或几十倍。 我们技术这一块是采用中国农科院果蔬所这个研发的氨基酸生物硒，在植物的不同的生命周期施用不同剂量的这个肥料，保证这个植物的营养能够充分的吸收，果实品质更优质，农残降到最低，口感是保证最好。 传统桑葚一般在5月份上市，而经过温室大棚培育的富硒桑葚则在3月份便成熟上市了。不仅上市时间持久了，还可以卖出个好价格，当然了，收入也是相当可观的。前安定村党支部书记马建阳告诉记者， 这个一棚桑葚咱现在说1000多斤，1300斤吧，我就算100块钱一斤，10万块钱。这个桑葚完了是我就要做这个立体栽培的蔬菜了，完了后墙再做蔬菜，5-6万块钱，这样的我是15-6万块钱，我的人工所有的成本全刨出去，这一个大棚剩10万块钱。如果咱要单种桑葚，哎，就是桑葚，我把这个面墙利用起来，我们种黄瓜、西红柿，这叶类菜，就是一棚多用。 除了3月份采摘富硒桑葚、富硒油麦菜、芹菜以外，5月份的富硒葡萄也会陆续上市，而且村里的石磨豆腐、石磨面粉、石磨香油等全都是绿色食品，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保证您吃得放心。王女士告诉记者。 我看您今天收获也挺多的，还采了很多的那个油麦菜。 它这个油麦菜就是当时就可以吃，不用经过洗呀什么，觉得特别的放心。这样回去那个给孩子吃呀，然后给老人呀，都觉得是一种绿色蔬菜，特别的好。 5月15号，我们那葡萄就熟了，葡萄熟完了，桃就熟了。应该从现在说一直到春节，我就不断了。只要是经安的品牌，那绝对是最放心的。咱们的农副产品。咱这个香油房、花油房、石磨房、豆腐房、豆芽，将来全做富硒，将来就打造一富硒村。只要上到前安定来，肯定有你果吃，肯定有你菜吃，肯定保证你真正的是绿色的，无公害。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吴进浩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金盆洗手之风。 深情，江山如画，又怎能比拟你送我的风景。留下温柔情起舞和一曲仿佛应当。 北京时间二十